我们大家就一起到楼上，我们到董事会的办公室定我们的诉求看板，希望董事会审慎的考虑这件事情，也让他知道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人在这里。 反对校产跟市场， 反对公器天私利， 反对公器。 是涨学费，或者是学生劳动权益的相关的议题，我们都很关心。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一起有个组织性的思考以及行动。我们在为珍贵董事会，今天没有人面对我们，我们在后续会持续的有行动。我们希望董事会出来给个交代，给个说明。也很谢谢大家今天特别来声援。 邀请某某 忠实吗？不用讲，因为慈心大学跟开南大学都会通过。 开南还有那个凤飞飞。 他们董事有没有来上班？为什么可以？ 慈心只有一个沉重的方向，我想必那时候我现在应该觉得很难过吧？ 对，我要抗议的话，就是在 自我本体这样。 我们今天晚上就要。 还有，就是同样是做跟我们一样的，然后才能看到。对啊，这个就是陈叔的想法。 他想要跟我们站在就是同样的高度。 是。 我欢迎现场的朋友留下你的 email，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我们是世新大学学生劳动权益行动小组。 学校那个集中有考集中考。 我们学校考集中考， 明天。 大家用我手机 在这样， 是我可以在这玻璃那个卫生纸的容易炸掉。 五强六组，七姑八尿，七姑八尿九炸掉。 我们下面刚刚的镜子， 比较 你可以留下， 比较既得利益那一方面。 那楼下留个特地报的版面的镜面上面，也可以留下大家 留下大家的注意。下手，他们在下手的时候，后面都会挑选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我就像在下棋。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接下来就是要讨论 每个学校的后续走走的影响。 我们大家可以跟我们。 欸，所以晚上真的是我， 家里没有就是你， 他没有。 只 这个人是不是也是最近在 讲？就是就是 他们要在他们 要在 沿路广场，我们要办就是类似大草花这样。那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不是草原，我们不是随波逐流，我们是要落实他们领袖们讲的遍地开花。等于我们觉得有必要唤醒每一个同学的意识。 这个广场。当年曾师我把它命名叫成人伦广场之后，我来这里十几年都没看到有人在那里工作啊。 今天晚上七点，大陆家 在。我是有，我上一次来是因为那个交工业多。 交工， 哎，我觉得，哎，吴学府 交工应该是在里康。 所以那时候是还是林生祥主唱的时候。啊。 就讲到 户外。对， 来，我们现在往下，我们再继续喊个口号，反对公器私利， 反对公器私利， 反对公器私利， 反对公器私利， 反对校产当家产， 反对校产当家产。 哎，我们大家继续往下，我们每周四中午都会在管院 M302 教室进行定期的聚会及讨论。好。